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36集，来超市参加高考三。两人到南吴大学校外做了简单的采访和拍摄，没多久钱卫华就把温亦凡送回了台里，因为他还得去做一个后续采访，剩下的新闻稿和后期剪辑都要交给温亦凡独自一人解决。温亦凡在机房里待了一下午，听童清写稿，而后把新闻成片赶在晚间栏目播出前拿去送审，确认骗子上单之后，温亦凡也没有打算再加班，准备收拾东西回家了。刚起身，温亦凡就碰见刚外出采访回来的苏田。苏田跟他打了声招呼。 哎，要走了吗？ 啊，温亦凡点头。 行，我也走了，咱俩一块儿。 出了单位，两人往地铁站的方向走。苏田突然想起个事儿。 哎，对了，亦凡，你还要不要找合租室友啊？我之前听你说好像现在这个室友只租三个月。 对， 还有多久到期啊？我有个朋友也想找人合租，是一个人挺好的女孩子，我觉得你俩可以一起。 闻言，温亦凡算了算时间，还剩一个月。 一个月应该可以啊。那你要不先跟现在的室友商量好，如果他确定要搬，你还要找室友的话，我就把我朋友的微信推给你。 好。温亦凡都忘了这茬了，立刻应了声好。两人住的方向不一样，进了闸口就各自回家。温亦凡上了地铁，戴着耳机刷了会新闻，临到站时，他的屏幕界面跳出了一条消息，是桑岩发来的。 在哪？ 他点开回道， 啊，马上下地铁了。 怎么了？ 这回桑岩发了一条语音。 行，一会儿直接来小区外面这个超市买点东西，尽快，我提不动。 桑岩的语气依然欠揍。 哦，好的。 桑岩说的超市就在上都花城附近，下地铁后，温亦凡走五六分钟就到超市门口了。他没有看到桑岩的人影，也不太清楚是要直接进去还是在外边等他，干脆发了条微信说， 我到超市门口了。 桑岩没有立刻回复。夜间温度低，加上还下着雨，温亦凡觉得有些冷。他把手揣回口袋里，忽地碰到里头的小本子，他拿出来瞅了一眼，注意到封底的签名，顿时想起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儿。见状，温亦凡翻出手机，打开网页，输入穆成允三个字，想查一查对方具体是做什么的，让这签名有个去处，不然呢，总拿着个有别人签名的本子好像也挺奇怪的。温亦凡刚按下搜索键，旁边的光线顺势暗下来，还没有看清楚词条的内容，温亦凡抬头注意到桑岩的身影出现在了视野里。此时他稍弯腰凑到他旁边，气息铺天盖地将周边笼罩，他出现的无声无息，两人之间的距离在一瞬间拉近了，像是再靠近一些，温亦凡就能触碰到桑岩的脸。他的目光定住，看着他垂着眼，视线放在他的手机屏幕上，侧脸的曲线硬朗又流畅，画面变得清晰起来。男人眼睫如鸦羽，根根分明，眸色似点漆，眼皮薄到能够看到血丝，缀着一颗淡淡的妖痣，嘴唇颜色偏淡，扯着一个不咸不淡的弧度。温亦凡动了动唇，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下一刻桑岩看向他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， 你喜欢这一款啊？ 温以凡立刻往后退了一步，把手机放回兜里。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低下眼瞅见桑岩空空如也的手，说道： 你不是要买东西吗？ 桑岩站直身子，淡淡的啊了一声： 啊，走吧。 你还买吗？ 啊，这不准备去买吗？ 桑岩侧过头，语气没有丝毫的不妥。温以凡提醒： 你不是说提不动吗？ 是啊。 温以凡被他这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弄得有些无言以对。行，他就当自己理解有误吧。桑岩的意思估计是一会儿提不动，而不是现在就提不动。两人进了超市，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。不知从哪天起，温以凡察觉到两人之间的氛围变得有些怪异，跟之前的互不搭理、互当成是陌生人有一些相似，但又感觉哪里有些不同。不过他也说不上来。温以凡先上了扶梯，想到苏甜的话，他问： 你的房子装修得怎么样了？ 桑岩站的位置比他矮了一个台阶，这一会儿看着只比他稍高些。他靠着扶手，单手拿着手机，随口答： 怎么？ 哦，今天我算了一下时间，当初我们说好的期限是3个月。 闻言，桑岩抬了眼： 你是1月20号入住的，已经过了2个月了，所以我想先跟你沟通一下这件事儿。 沟通什么？ 你大概什么时候搬呀？ 温以凡温和地问道。桑岩懒得管似的： 到时候再说。 我不是催你搬的意思，主要是我可能得提前找新室友，就是想确认一下，如果你那边不打算续租，就按照我们之前说的那样，4月20号前会搬走的话，我这边就可以开始跟下一任室友交接了。 温以凡跟桑岩商量，扶梯恰好到2楼，两人的对话因此而中断。温以凡正想再提一次的时候，就听到桑岩开了口： 行吧。 他回头，桑岩扯唇，咸咸地说道： 我问问情况再给你答复。 这一块是当初上都花城开盘时配套建起了一个小型商圈，小区外头有一圈商铺，再往外是一个大型的商城，里头总共有3层，1楼是各种大品牌入驻的店铺，往上2层是超市，2楼是食品区，3楼是生活用品区。桑岩推了一辆购物车，两人直接上了3楼。温以凡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来超市了，在等着当苦力的期间，看着桑岩一样东西一样东西的往购物车里丢，他突然想起家里的生活消耗品似乎是用的差不多了。桑岩买东西格外随意，缺什么东西拿了就走，看到熟悉的牌子就往车里扔，不会多花一分的时间去对比价格和牌子。但温以凡跟他买东西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除工作之外的时间，温以凡做什么事情都慢吞吞的，加上他从大学期间就过得节俭，经济条件不算好，所以光是比对价格他都能在原地算个好几分钟，两人也因此渐渐地拉开了距离。路过纸巾区域的时候，桑岩瞥了一眼，伸手拿了卷纸和抽纸往车里扔，而后继续往前走。走了10来步，他忽地觉得不太对劲儿，停下脚步回头看，就见温以凡还在原来的位置。他认真看着价格标签，又看向包装上的卷纸数量，看起来是在对比两者之间哪一个更物美价廉。桑岩走了过去： 你干嘛呢？ 算一下价格。 温以凡没有抬头，心不在焉地说道， 都是四层的，这个20块十卷，一卷140克，这个23块12卷，一卷120克，哪个划算点？ 温以凡看到数字就头疼， 有点难算。 桑爷明白过来，看着他的模样，眼中带了几分玩味。 所以，这个是一卷2元。 温以凡自顾自地算着，很快就停住。 23除以12是多少？ 温以凡正想翻出手机计算器，桑岩就给出了答案。 1.9块左右。 哦，那拿这个。 温以凡的手停在12卷的卷纸上，迟疑道。桑岩倒也没催，低着眼看他。闻言他似是觉得好笑，微不可察地弯了一下唇。 拿，不是划算点吗？ 温以凡抬头。 但这个只有120克。 那拿10卷的。 温以凡没有算出答案，也不确定。 我再算算。 桑岩盯着他看，忽的笑了一声。 温以凡，你是来超市参加高考的？ 温以凡一噎， 这点数你能在这算半年？ 桑岩翻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吊儿郎当地说道， 9:00了，我怕你交白卷，这回我替你考了，行不？ 温以凡没有说话。桑岩稍扬眉，指节在旁边的卷纸上轻扣两下，贴心似的给出了答案， 10卷的划算。 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温以凡再对比商品价格时，情况还是跟刚才差不多。到后来，他干脆也不挣扎了，直接全部交给桑岩来代考。两人买完东西，到收银台结账，工作人员替他们把东西装进袋子里。东西不算太多，有2袋，一袋大的，一袋小的。剩余两个体积太大装不进袋子中的东西是刚买的卷纸和抽纸。桑岩全数提起，顺带指挥了他一句， 把车推回去。 好。 温以凡把购物车归位，拿起里头的2把伞，随后走回桑岩面前，看着他大袋小袋的样子，他主动说道， 这些我来拿吧。 你撑伞吧。 桑岩没把东西给他，慢吞吞地补充， 替我 啊， 别让我被淋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